好，星期三啊，埋位。 Yo， 大家好， 做咩你个样咁冻啊？ 好冻啊呢度， 系啊，哇，咁啊，直播室啲冷气比较劲嘅， 系， 阿一哥仲有咧吓， 系德国人啊， 系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一见到阿德国人啊。即刻谂翻起啊！ 上个星期三 个知咩代码话？ 知神代码， 知神斗， 但系边个知边个神啊？我呢个礼拜 search 都揾唔到， 冇得 有冇得写出嚟噶？有冇问啊？ 有， 仲讲紧 直头支持个知。 哦， 神个神，哦、即系一个神，神 斗拎个斗， 系啦系啦， 苏南美啊嘛，已经唔记得就好难记呢个啊。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晒流程，一阵间翻嚟咧，就叫做答半之后咧，就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啊，高 Sir 高汉文噶，咁啊，继续咧，即系讲下佢喺呢个演艺嘅路途啦吓。咁啊，今个星期有咩好嘢啊，各位？ 话说啊，小弟啊，啱啱星期六日啊，有留意到啊，香港举办嘅 大单嘢啊， 一场盛事啦，盛事之都啦，争啲要揾阿斯芬嚟录音噶啦，就系呢个嘅捉精灵嘅呢个一个活动咁样嘅，咁我估香港政府都应该有份，因为我见佢旅 佢去到咁大噶， 因为旅游发展局其实系有出 宣传， 有宣传啊，有剩啊，同埋 新闻稿， 有新闻稿啊，剩。我估可能都同政府有啲关系咁样嘅， 系 啦。咁我见，因为小弟都仲系有玩呢个游戏。 哇，你记得几耐啊？有冇十年啊？ 2016、2017年 好似。我好记得嗰日发生咩事嘅。咁啊，当时一哥咧就已经加入咗手下流程嘅团队。我哋就喺二台咧就做紧晏昼三点至五点嘅。我记得第一日出，我同阿一哥咧就扑到喺停车场嗰度。系咁捉，喂，嗰度有佢乜，咁我哋玩到翻 2016年7月 啊，系啦，嗰阵时就做紧手下流程，玩到啊入嚟直播室， 系啦， 仲要俾梁丽勤闹， 哎呀，佢冇闹， 佢 板起块脸啊， 跟住咧我俾佢话，跟住仲话。我觉得你唔应该教我一玩咯。 哦，系啊，系啊，几惨啊，大佬， 佢而家仲玩紧啊，梁丽勤， 我退咗坑好耐啦。讲，我好记得呢一幕， 硬食咗呢下，阴公啊，真系不得了啊！我等到今日你讲呢单嘢好耐。 系啊，仲要最惨系咩啊？如果冇记错，应该系三点前嘅发生噶，即系中间仲要播半个钟访问嘅时候啊。 你喺玩紧， 喺个直播室入边几尴尬啊，因为仲要对到半个钟冇讲嘢啊。 唉，唔好提啦，呢啲虚妄嘢。咁发生咩事呢？时至今日， 咁当然即小弟就仲有因为又玩呢个游戏啦，所以我仲会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嗰度呢会叫做留意佢嘅相关资讯嘅。咁我都见应该都有唔少人系有去参与今次呢个嘅盛事咁样嘅。 可唔可以解构下其实有咩咁巴闭呀今次？ 今次我諗系我都冇实际好研究，因为我纯粹每日好活天咁样去玩，但係我唔系话好沉迷咁样嘅。咁我估系一啲特别版嘅香港精灵或者剩，我都唔系好清楚。 即系特别去某个点先捉到咁样样。 类似咁样囉。因为其实之前可能喺其他地方好似日本啊韩国好似都有嘅。 係 啦，咁今次轮到香港咁样囉。係啦，咁过去嘅星期六日。咁所以大家会喺嗰、那个社交平台其实不嬲都会有㗎啦。即系玩呢个游戏。即系例如今个礼拜系有一隻刘伟恒秀嘅，咁你特别版系就系今个礼拜六先会出嘅啫，咁大家就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就分享，哦边度有呢只刘伟恒秀啊，大家快啲嗰度捉啊，咁样咯，就会有个咁嘅情况出现咯。咁、我哋公司即系日头嗰间公司都有个朋友好中意捉精灵噶。 哦 啊，系咯， 冇做嗰个啊？ 唔系， 做人系咩？OK 啊，佢成日抱住只狗，然后同我分享佢捉咗啲咩精灵啊、剩啊咁样嘅。 啲高层唔紧要， 高层唔紧要，系啦。高层话：，诶，我寻日捉咗十几只，我一只都捉唔到啊，咁样。系啦，咁啊，都用呢个可以，我谂都结识咗唔同朋友嘅。其实 系，即系呢一个我哋啊三个大男人，即系大唔透嘅男人啦吓。即系少不免啊，都仲涉猎紧一啲，因为其实我同阿一哥都仲有打机嘅习惯。我想问一问阿德仔先，你有冇打机噶？ 德仔有，仲 keep 住打机嘅，因为咧， 你咩类型噶？ 我系打。打啲策略游戏噶， 即系三国 X 嗰啲啊， 三国 X 啊、AOE 啊，嗰啲世纪帝国征服游戏，有冇玩过嗰啲啊？ 我有玩过， 嗰啲而家我都仲玩紧，跟住同埋嗰啲枪 game 咯。 哦，即系 Call of A 咩 A 系啦，咩 Duty 啊 ，Wingbow 八啊， 系啊， 咩我冇讲过俾你听啦，玩 Wingbow 八，当年我同林晓峰 玩到头晕啊， 玩到头晕，跟住喺洛克度呕啊， 我有听过啊， 呢单嘢真经典啊。 系啦，咁啊，阿一哥玩咗几耐咧？你个精灵仲玩到而家？ 精灵咪2016年同你一齐开始玩啊咯。咁其实小弟就你问我，我对于呢套嘅作品系咪好投入？其实我就唔系好投入嘅。其实我冇睇噶啦，可能系真系小学3、4年级有睇过佢第一代嘅啫。咁又或者嗰阵时我哋嗰个年代咧兴嗰只Game Boy Advance 或者 Game Boy Color 咧，都會有出嗰啲遊戲，大家都有玩過下嘅。咁但係純粹而家玩咧，已經變成一種係生活習慣咯。 哦， 每朝瞓醒開捉一隻，然後就做任務，同埋可能因為咧佢要儲齊啲嘢，即係可能你當1000隻精靈你要儲齊咁樣。咁我就覺得啊，儲唔齊好唔舒服啊，所以就有個強迫症，我要做曬啲嘢去儲齊呢1000隻，但其實係儲唔齊嘅。 因为咩？ 因为有啲你要货金先至可以储到嘅、 哦，你又唔货嘅， 我又唔货金嘅，咁所以有啲就一定系储唔到噶啦。咁但系纯粹惯咗去玩。但我试过人生最巅峰嘅一次咧，或者最疯狂嘅一次咧，系我谂系头半年嘅时候嚟嘅。咁啊，当时咧第一代咧嘅有 total 有151隻嘅精灵， 系 咁我就争一隻就储齐噶啦。 系 咁啊，当时咧其实而家都有嘅，就有啲叫做雷达嘅 apps 嘅。 系系 咁咧就系会话俾你知，哦，其实咧喺15分钟后咧喺香港公园咧就会有一隻嘅德国人兽咁样。 系 咁我假设我就系争呢只德国人兽啦。咁我嗰日咧应该系夜晚12:30左右，我就冲完凉就打开个电话，哦，睇下附近有啲咩先。咦，发现嗰只德国人兽就喺金钟地铁站， 系 系啦。咁我望一望，咦，尾班地铁系赶得切噶，因为佢会显示埋仲有半个钟，你去到就捉到啦。咁我即刻换衫，我冲完凉啊，我平时冲完凉系唔出街噶，即刻着条短裤、T 恤、人字拖就跑落。我嗰阵时仲系住喺太古啦，跑落地铁站。等呢个地铁 尾班车， 尾班车唔系系尾二嗰班， 系 即刻去呢个嘅 金钟。 金钟咁我计过由太古去金钟咧需要15分钟，而嗰只精灵咧系仲有20分钟嘅时间， 哎、 即系讲得切啦。 real time 啊， 好啦，落到去送车门， 哎呀， 但有尾班车 吓， 咁我再睇啦，哎呀，尾班车要等8分钟。咁即係換言之，8分鐘再加15分鐘， 就23分鐘， 就23分鐘就 miss 咗嗰隻精靈啦。 咁點咧？ 當機立斷， 飛的 即刻咁又俾唔起錢嘅嗰陣時，即刻跑上上面，咁啱俾我見到有一架嘅小巴， 哦， 去呢個嘅西環，咁我就即刻司機去西環，咁我就上車啦。咁沿路都好緊張嘅，因為有時可能佢會埋站等客啊，或者有時佢要啲客人上到嚟要找足啊，咁我就一路睇住個雷達 app， 咦，仲有幾多分鐘？仲有幾多分鐘？ 哇！ 係好似生死時速啊， 係 啊，咁樣一路喺度睇緊，終於咧喺最尾嗰1分鐘，我就喺金鐘，應該係喺嗰個大商場嗰度落車，即係 大友嗰度 有两个 P 嗰、那个 系 啦，嗰、那个位落车。咁但系因为佢喺对面嘅嗰、那个我要过对面系咪下角道啊？中间嗰条 系啦， 系啦，我要过下角道嘅，咁就即刻跑落地铁站，过对面下角道嗰边，另外一边总之就嗱声跑过去啦，就系争嗰10秒钟，即系精灵喺我面前消失咗。 哎呀，饮恨啊！ 好啦，咁跟住嗰阵时已经1:00啦。 冇车翻去， 冇车翻屋企啊！ 点算系陪了夫人又接兵啊？ 就要熬住通宵巴士，慢慢就系坐翻去太古咁样。 哎呀， 嗰次我谂都系人生其中一次最疯狂嘅。 咁后来捉唔捉翻嗰只嘢咧？ 捉翻嗰只嘢咧？ 后屘有一次 德国人兽， 后屘系捉得翻嘅。有一次临翻 俾钱咪得咯。 唔系嗰次应该系平时我嗰时太古翻电台咧，我就应该行鲗鱼涌。转去筲箕转油塘再返乐富咁样嘅。嗰日就係临出门口发现，咦，喺呢个九龙公园有喎、啊、即係临返嚟手下流程之前。咁我就特登兜咗一转去尖沙咀、 哦、 落车喺九龙公园捉咗之后再返电台。咁啱个时间啱啱好冇迟到。冇俾梁丽勤知道喂。就係咁就储齐咗第一代嗰151隻嘅精灵咁样。 喔、哦、啦即係个个都有啲疯狂事啊，德国人有冇㗎？ 我咧就少啲嘅，但系咧最疯狂咧就真系玩嗰个世纪帝国嗰个游戏啦。因为咧嗰时咧要升城啊，即系譬如由黑暗时代啊升去城堡时代咧，先可以派啲兵去攻打其他人嘅。但系我每次咧都唔知由黑暗时代升紧去嗰啲帝王时代渣啲嘅时代嘅时候咧，就已经俾人打紧噶啦，跟住我又输咗噶啦。咁所以我心心不忿，我一定要练成由好快嗰啲叫城快。 快啊，即係升城堡升得最快。 即係總之要好快升咧。 係啦，由黑暗時代升到城堡，跟住去攻打別人。咁我咧，起碼嗰時係中學嘅時期啦，由中一每朝嘅通宵啊，都喺度練。 系 练嗰啲手指嘅手速啦，跟住练跨嗰啲人要点样跨好去，跟住去攻打佢哋啦。咁终于练咗两年嘅时间， 系 终于都俾我练成，我仲可以参加埋一个叫做世纪帝国精英赛， 系 喺学校成功攞咗个第二。 哦，我以为全港嘅添， 唔系就喺学校嘅，净系自己间学校。 你学校咁开明嘅， 开明啊！ 我哋嗰个年代即系打机洪水猛兽嚟噶嘛。 佢讲到我以为全港比赛， 其实系学校啫， 系即系电竞， 电竞系啊。其实嗰时学校都真系几开明，即系俾学生即系了解多啲。其实电竞咧唔单止系即系纯粹游戏，其实仲系可以系一个比赛，系一个运动嚟嘅。 哇！我啊真系太多啦，我好少喺度讲，因为梁力勤唔打机嘅嘛，好少喺度讲。但其实咧，小弟打机嘅一啲黑历史啊， 系 多到可以讲咗三日。我求其讲两个出嚟，其中一个咧就系、是。谂下先啦， 唔系先唔好讲呢个问题先，先讲你为咗打机破咗几多 球先。第一个本来想讲呢个黑历史，哇！第一代嗰时有个足球 game 叫做，唔好讲名啦 ，B 字头嘅 ，anyway 啦，咁嗰排系好 hit 嘅，哇！真系所费不菲，唔好提啦呢个。 哦，我知边个啦， 系啦。咁啊后来咧，我仲记得佢咧，真系好狼。嗰时咧，嗰啲 game 咧，即系好唔人道噶。譬如咧，你升 level 啦，佢咧唔知要连续。揿几多球十二码去射啦，我真系射一晚十二码噶喺度， 但一晚唔系一个十二码系真系揈一下就射咗噶咯， 唔系要入啊，总之好不断要射波，不断要射波，你 系 用一手踢， 是 玩一晚先升到好少嘅，跟住咧佢打个联赛，逢星期日朝头早九点开联赛，要打八十场啊， 哇， 打我真系反眼，咁啊后来咧系哇唔好讲啦，即系 呢个都系呢几年嘅事嚟嘅， 系都好诶，啱啱馒头出世冇几耐，咁、 啊、 嗰段时间系非常沉迷嘅，我想讲一个咧啊，我唔记得知有冇讲，因为后来咧我将呢件事咧拍咗条短片嘅。咁啊，话说咧，就喺手游出现之前咧，就有 online game 噶嘛。咁啊，通常咧就系嗰啲，即系你知啦，三国相关嘅 online game 啊，最大行其道，而家都系噶啦。即系其实早几年我有玩嘅，即系嗰啲三更半夜要开始铺路啊， 系、哦、啊， 铺路跟住准时十一点啦，计到嗰条路咧，咁人哋就可以运啲兵过去打仗嗰啲啦。哇！十一点咧，跟住咧，我停低部车喺侧边啦，因为咧惊迟五秒或者早五秒就俾个盟主闹啊！你做咩咁早攻城啊？我试过俾人闹过噶，好唔开心啊！迟咗又唔得，早咗又唔得。 但系盟主系唔识噶嘛？ 系 唔识噶， 网上边嗰啲 都系啲土豪嚟噶，啲破金王啊嗰啲啦。咁话说咧，喺 被监制闹都冇咁惊， 俾盟主闹，俾梁丽勤闹。 咁啊，话说好多年之前咧，我同阿导演啊彭浩翔咧。我哋有一轮咧就非常之沉迷玩一个都系三国嗰啲游戏，咁都系嗱，其实三国啲游戏咧嚟去都系嗰啲啦，即系总之你就有班兄弟就识咗噶啦 ，online 识咗就系我哋个盟嘅人嚟噶啦，即系刘伟恒盟啊，唔系彭浩翔盟啦，咁啊有刘伟恒啊，有啊边个俾 A B C D， 咁我哋其实咧就有一班人就玩得好密切嘅，即系成日就匿喺阿彭浩翔导演个办公室嗰度咧，咁大家就喂快啲升田啦，你又负责升你又升战车，我啊升马，佢又升步兵，即系大家已经因为彭浩翔系一个好嗰啲叫做。我有執行力， 佢好有組織性。 哎呀，導演嚟噶嘛，咁佢就嗱 Benny 你負責咁樣乜？咁我記得有一日，好記得喺天后一行入去，當時個説話係咁樣啊，豈有此理啊！琴晚有班乜乜。三更半夜嚟打我哋班兄弟，我哋又唔夠人去，跟住叫你哋個個都唔出嚟，個個都瞓曬覺。嗱，總之咧描述啦，係一場黑幫大廝殺嘅場面，口。讲嘅，咁当时所有嘅食客都望住我哋，咩料呢班人？即系直情咧，我哋讲到话，佢呢班人多行不义，我哋今晚就拉行人去复仇。嗱，你又负责带乜嘢兵器，我负责带咩兵器。总之咧，讲到咧，我怀疑当时有人啊，几乎想报警，即系因为好似讲到，但系好少可。即系黑帮仇杀都冇理由咁样咁，唔知中午十二点 同埋拍晒台都唔会咁多兵器啊！ 总之就同埋当然就亦都夹杂咗好多哈哈蟹蟹啦，即系总之就系讲紧好似一场嘅大屠杀亦即将要发生咁样。其实我哋就讲紧今晚咧就要 报仇，我哋就 call 行啲兵今晚去打返喺个网上面打返琴晚嚟偷袭我哋嗰个盟主嘅城，咁就做咗呢件事出嚟。咁后来呢我係将呢一个场面呢拍咗条短片嘅、何亨有客串嘅、当时金明啊，见我哋有位同事佢都有客串嘅，佢就係做呢、一个啊入到去岂有此理！琴晚我哋， 我好似有睇过。 系啊，我当年都未拍电影同埋未拍电视剧嘅，我就拍咗一条咁样嘅短片咧，都几好笑噶。就揾翻嗰啲阿叔咧，交翻晒戏咦，咁大胆嘢，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唔冷静啦。咁啊，将呢一场咧，我哋打机所讲嘅一份一堆嘅对白，就拍翻条片出嚟咯。咁但系，喂，老实讲啊，我都几沉迷嘅。即系当时咧，我记得咧，同阿彭浩翔玩咧，玩到去我哋觉得喂唔对路、啊，我哋有啲废寝忘餐啦、啊，同埋好似即系大家已经唔记得咗现实生活当中，我哋其实要写剧本啊，同埋要有嘢有功课要交嘅，好似唔系好对路。跟住咧，我记得好似同佢咧系 Benny 嗱，我哋应承大家玩埋今晚一齐散 game， 就系咁样，我哋就嗰晚大家。即系同大家落咗个盟约，我哋以后收手啦。 有冇嗰啲断瘾症状噶？即系例如你戒嗰啲， 喂， 你 小朋友调转啦，调转啦，我觉得第二日啊好轻松啊，因为咧其实真系惊，成日都大家 mon 住，有冇人嚟突袭我哋啊？那个盟嘅人咧，今日无端端晏昼三点钟又话 send 个短信嚟话谈判啊！即系其实好忙噶， 系 即系好多公务要处理，即系同对方啊，德国人盟啊，同阿一盟喺度倾讲数，一间又话德国人盟可能有股啊，不如我同阿一夹埋喐佢先啦、啊，有好多呢啲谈判。同埋咧，其實真係好即係你如果我哋有多餘時間，冇問題啦。但其實老實講，真係用咗我哋好多好多好多時間噶嘛。所以我而家玩嗰啲全部都係掛機 game 嚟嘅。 哦，係， 就擺喺度，佢自己升 level 開心咯。嗱，一哥仲有足㗎嘛？ 有，但我冇咁沉迷啊，我係強迫症發作啫。活在球內盡是生命，集合能量，彈力超勁，日日能陪伴着我精靈的群星。走在漫長路憑友情，活在銀河全憑着愛，終於一天必會得勝。專心與你去競爭比拼，十萬伏特電能效應，加些勇氣智慧希望作掌門，要用我伎倆信訓練那寵物精英。日锻炼去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片片山庄。I love Pokemon， 认定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Yes！ 好，揾嚟有陈浩文嘅呢一首《宠物小精灵》啊， 真系驱往矣啊！头先讲翻起嗰阵。都仲系歷歷在目啊，可以話。 所以我係算係唔係好沉迷打機嘅。 唔係咯，其實我想爆佢少少嘢咧，就係、是、有一次就係唔知喺廁所噶，跟住無啦啦就見到有隻車釐龜出現咧，佢就即刻縮一縮之後就衝出去捉車釐龜啊！所以佢都係沉迷啊。 好啦，轉頭翻嚟咧，有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啊，高 Sir 高漢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圳南山区下昼有住宅楼宇起火，明火已经被扑灭，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冇其他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系进一步调查。内地传媒引述救援人员话，初步排查起火地点位于28楼，起火原因是燃气爆炸。报道引述物业工作人员话，起火建筑物楼高40几层，目击者话见到烧碎的布料从起火楼层跌下，大约一分钟之后有人从起火楼层附近堕下。 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下午两点几接报，南山区粤海街道粤府二期一栋住宅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处置。立法会三读通过修例，赋权消防处和屋宇署为旧楼业主代办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并在工程后向有关业主收回工程费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修例通过后，政府会先推行先导计划，拣选十至二十幢楼宇让政府进场，期间政府会密切监察实施，部门亦会紧密协调，确保机制有效运作，再决定每年进行的代办工程数目和时间表，估计每年为二十至六十幢楼宇进行工程。在厘定代办工程先后次序的准则方面，政府认为应该清晰和客观，包括楼龄、楼层数目、是否三无大厦、是否单梯设计、其他消防安全风险、楼宇的业权情况、相关业主被检控的次数等。邓炳强又提到，消防处已经成立支援中心，为旧楼业主提供支援服务。私立学校汉鼎书院有家长怀疑未能赎回早前购买的学校债券款项，报警求助。有家长说，前年购买了60万债券，去年办理退学后申请赎回债券，但至今未能收到款项。这名家长向本台表示，购买债券是入学要求之一，校方承诺债券在扣除每年45,000元建校费之后，其余款项可以在学生退学或者毕业之后退回，但去年已经办理退学和申请赎回余下的51万，至今一毫子都未收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华大约一年半前开始收到求助，至今累计50多宗，涉及3,000多万，一直未能赎回款项。他认为家长可以考虑以学校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向海关求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晚间天气转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星期五早晚清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日市区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0分钟走遍世界。 Femicide 是指基于女性的性别而遭到杀害，在部分国家 Femicide 会同其他的杀人罪分开处理，刑罚亦较重。欧盟有调查显示，大约5,000万欧盟女性曾经遭受暴力，但只有不足14%的女性会报案，主要是担心自身安全或因为羞耻而选择沉默。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8,000里，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自然，点样先为之自然呢？ 有种声音，有种自然嘅感觉。 平静而不孤单的一晚。 收音机传来的自然之声，有如黑夜中的繁星， 为夜幕添上色彩， 再细听关于大自然的话题。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大自然之声》， 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啱啱听过一个校长的《想将来》，阿一哥啊， 系。 佢系香港资深舞台剧演员，曾经攞过最佳舞台剧男演员奖，几乎咩类型嘅剧目佢都演过。我哋有时仲会喺电视、电影甚至广告见到佢添。手下留情，热烈欢迎好戏之人高汉文。投入到永未止，再演 戏演戏演戏。最后在银行有没有升到职的？ 有的、 啊、 升了的。 是 咁，但系 真系一个 supervisor， 要签名，要签名。 我只不过是啊，同埋好笑噶嘛，嗰阵时通常话喺个部门度升职。就要调去另外一个部门噶嘛，但我老细唔肯调咯，佢仍然摆翻我喺 relief team 咯。 哦， 系啊，咁你都还点都可以唔同分行噶啦，有乜所谓啫？咁喺度继续做咯。 Office boy 升一级，咁即系去到边？ 哦，你做咗卡啦，即系 咁即系你负责就系人哋计计数，就俾翻 你。系啊系啊， 我自己 我要 对到有抽签， 我要做啲深啲嘅嘢噶啦，唔系咁简单。其实我做所谓做紧 office boy， 其实都要做啲深啲嘅嘢噶，即系你做耐咗就要噶啦。 嗯。 系，咁所以就系因为佢我升职啦，但系我老细唔肯调我嘛， 哦， 即系佢唔肯调我就，咁我就递信走啦。 哦，几耐啊？你喺银行？ 七年。 哇，七年啊！ 七年啊！ 哦，而期间你一路都喺远东。 远东啦，跟住其实我之后咧。入埋舞蹈组嘅， 都系远东， 但系都系冇人。 另外一个， 另一个， 另外一个， 坊间写嘅东南亚舞蹈团，我想知东南亚舞蹈团系什么嘅一回事嚟嘅咧？ 就系跳东南亚区嘅舞蹈咯。 哦，咁即系马来亚。 最主要系印尼舞啦， 吓， 因为我老师系印尼华侨嚟嘅， 系， 咁佢系佢而家基本上系印尼国宝嚟嘅，佢识嘅舞，其他好多人都唔识嘅。 哦，咁犀利啊！ 系啊， 唔好意思。点解你要加入东南亚舞蹈团呢？ 亦都系有个我喺远东有个师兄，咁佢本身咧就骑住游戏剧嗰边啦，又舞蹈嗰边啦，佢两样都有参加嘅。咁、 嗯、 有一日就佢问我哋：，喂，我有个新嘅团，好得意嘅，跳啲东南亚舞嘅，你有冇兴趣啊？哦、好啊，咪即 系肚皮舞啊， 自己自立门户咯，可唔可以咁讲？ 都唔系，佢都系跟嗰个老师。 哦， 讲埋啊，我老师叫廖春慧， 系 我入到香港乐团，其实都系多得佢嘅。 哦 ，OK，、 因为佢劝我入嘅。 哦 ，OK， 嗰阵时就系话，好得意，咁啊去咗东南亚舞蹈团又学咗一轮。 系。 啊、所以啲人 你又 OK 嘅， 啲人成日问我你系咪香港出世嘅？点解你嗰啲团咁得意啊？又远东又东 南亚，系啊 ，Far East 系啊，同埋 South East Asia， 好奇怪噶，系咯。咁跟住嗰， 你有学到嗰啲咩印尼舞啊？ 学过印尼舞啦， 有冇肚皮舞啊？ 冇冇冇， 即系嗰啲 捉 嗰啲土耳其噶啦，有啊，菲律宾舞咯， 哦系菲律宾舞嚟噶， 菲律宾舞 即系拍 咯， 拍 系啊， 拍即系欢乐金小丸嗰啲啊嘛， 夹夹夹 啲啊，啲夜学舞啊嘛。哇！夜学舞系好辛苦 嘅，系点样辛苦咧？ 咩叫夜学舞先？ 你系夜学夜 你如果你去菲律宾旅行嗰啲夜总会实有嘅， 即系啲女仔系吸住， 唔系女仔，全部系男仔添， 吸住啊！ 佢系有几个夜学喺个身度嘅，通常就系膊头啦，有四个嘅前后。咁腰两个嘅，然后膝头哥有两个嘅， 系 咁、然后你就自己揸住两个椰壳，咁就喺度敲呢啲椰壳咯。 哦，即系佢当系一个鼓， 即系你当系一个打一个节奏咯， 咁样 系敲击嚟噶。 你而家识唔识啊？你而家识唔识啊？ 我仲识嘅，但系呢度冇得表演喎。 椰壳敲得响嘅咩？ 椰壳点解敲唔响？ 硬啊嘛， 壳对壳、啊。 我椰壳系。系唔系椰青嗰嚿嘢？ 椰子嗰个壳系硬噶嘛？ 我啡色嗰嚿，我以为你吊几个椰青喺度啊？ 唔系啦， 哦椰，即系啡色嗰 晒干咗嘅椰壳。 哦， 打开就即系好似一对入碗咁咯。 系， 好唔掂啊！你吊几个椰青 啊？好啊，椰青点样敲咧？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系干咗嘅。 喂，先咪先，咁啊椰壳舞系跳嚟做咩噶？ 嗰啲其实呢菲律宾舞你就咁以为哎呀应该捉啊嗰啲嘢啦。但其实原来菲律宾舞是分四种舞蹈。 是 我刚才讲啲捉舞啊椰壳舞是乡村舞。 是 民間即係最點講啊？ 喜慶嘅時候開心嘅， 其實唔係㗎，佢日日都可以跳㗎。 哦， 啊，即係總之一收工冇嘢做， 跳舞咯， 咩玩咪跳舞咯，咁咪攞呢啲嘢。所以點解係竹啦？夜學啦，隨時隨地攞到上 嚟。啲好 organic 嘅嘢啊！ 係，咁你個團係排嚟做咩嘅咧？ 表演咯。 我即系你会去表演 出噶 东南亚舞 吓，我哋喺香港表演啦，后屘又去到新加坡表演啦， 哦， 去过菲律宾表演，印尼都有， 哦， 即系都会周围去嘅。但我哋系业余嘅， 系， 哦， 但系其实你又跳翻佢哋啲舞俾佢哋睇， 佢哋好中意睇噶， 咪就系咯， 即系啲外面嘅人跳翻佢哋嘅舞， 唔系因为佢哋都有好多华人嘅，其实 哦，阿高 Sir 你未讲完啊，即系 有四种噶嘛， 有四种， 有种系鄉村舞、回教族舞、高山族舞，同埋有一隻叫做我唔記得咩，唔知咩馬麗咩，總之佢係西班牙舞， 係 其實係西班牙舞由菲律賓化咗咁咯， 哦， 即係簡陋咗啲嘢嘅。 The coconut nut is a giant nut. If you eat too much, you get very fat now. The coconut nut is a big, big nut, but this delicious nut.Is not a nut, it's the cocoa fruit. It's the cocoa fruit of the cocoa tree. Of the cocoa tree. From the cocoa palm family. There are so many uses of the coconut tree. You can build a bigger house for the family. All you need is to find the coconut man. If he cuts the tree, he gets the fruit tree. It's the cocoa fruit.It's the cocoa fruit of the cocoa tree. Of the cocoa tree. From the cocoa palm family. The coconut bark for the kitchen floor. If you save some of it, you can build a door now. The coconut trunk, do not throw this junk. If you save some of it, you'll have a second floor. The coconut wood is very good. It can stand 20 years if you pray it would. Now, the coconut root, to tell you the truth, you can throw it or use it as firewood.The coconut leaves, good shade it gives, for the roof, for the walls, up against the eaves now. The coconut fruit, say my relatives, make good cannonballs up against the thieves. It's the cocoa fruit, it's the cocoa fruit, of the cocoa tree, of the cocoa tree. From the Coco Palm Family， 点解你会有兴趣咧？对呢个舞 嗰时 觉得尴尬噶？ 点尴尬？ 因为 爷学啲爷学 爷学啊，或者 以为女仔跳 要扭嚟扭去啊，因为咧跳舞同做戏都 同位噶，啲爷学摆唔同位。 我知我知，但系你讲爷学，我即刻有一个幻想喺度。 但系爷学系一个跳爷学舞系一个好点讲啊，好惨嘅一个经历。 点解咧？ 因为嗰啲爷学咧。我哋嗰时有个老师系菲律宾人嚟嘅，佢真系菲律宾教我哋。咁佢话，要跳爷学舞，你哋要好挨得痛，因为一副爷学咧系每一个舞蹈员佢自己嘅，佢会借俾人嘅。 哦， 首先就唔使自己食咗只椰子先有爷学嘅，咁嗰啲爷学嚟咗噶啦。咁但系啲边系利噶嘛，你开咗个爷学之后，嗰啲边利，咁你要自己省滑佢咯。 哇， 咁滑好啦。平时话唔戒手啦，咁然后你咪戴上身咯，即系佢有绳绑住，绑晒个身度，咁你一路练嘅时候咧，但你发觉因为啲肉啦，同埋你流汗啦，系会仍然系戒住嘅，个边系仍然会戒，系损噶，我哋嗰时都练到损晒。 系咪唔会着衫噶嘛？ 唔着衫噶， 即系上身 系 着。哦，所以我就问点解你会肯跳咯？嗱，即系同你演戏， 好得意喎，你会有一种。即系你好想赢到嗰样嘢啊！即系我会跳到嘅，即系有种挨苦嘅心理咯。你越系觉得跳到血肉模糊，咁我都要我要过到，因为你过到嗰下咧，嗰副爷壳就系你噶啦，冇人会用你 的。你副爷壳嚟做乜嘢啊，高 Sir？ 而家仲有冇 keep 住一副爷壳啊？ 唔喺我度啦，俾咗老师。 点解你要想要一副爷壳咧？ 嗰阵时细个系你系会咁， 有好胜心啊！ 老师话俾你听。每一个舞蹈员都有自己嘅一副爷壳嘅道具㗎嘛。你系唔会俾人嘅。点解？因为 梗系啦，你咁辛苦，啊、即嗰副野鹤系陪你一世咁噶嘛？ 系、 啊、你一跳呢只舞就系呢副野鹤，然后呢副野鹤系用血汗嚟练翻嚟噶嘛？佢、哦、真系练到最后，佢就系唔会戒咯。 系，因为钝晒啦， 系啦，钝晒啦，系用你嘅身体去磨平佢。 哦，你表演过几多次啊？野鹤舞 都有十零次啦。 系，哇，真系估唔到吓、 啊。但系、你如果你而家再叫你再跳翻，你系跳到嘅？ 几下都得噶系咪？ 要练翻咯，唔系嗰啲，因为佢基本动作我记得嘅。 哦， 但我冇咗嗰副野鹤。 喂，嗱，我呢度都好想问啊，嗱，因为。阿高 Sir 聽翻，正係講呢幾年咧，即係由中二、中三學報警，跟住入咗遠東，跟住又踢出校，又臨班。你點解咁中意演戲或者舞台咧？ 我都唔明㗎，有時總之就係佢好似有一種魔力，我係好想企喺個台度表演俾人睇咯。 嗯， 唔知點解，即係天生有呢樣。 又唔係嗰啲即係做明星啊嗰種㗎嘛？ 我又冇諗過㗎喎。即系，但当然你话冇谂过又唔系嘅。你当然，喂，我做到明星都唔错嘅。 或者叫有人认识、有人赞同埋认同嗰种感觉啦，系咪？ 可以咁讲啊。其实好得意嘅，你喺企喺个台度表演完，你有人欣赏你，你已经觉得 好 high 啊， 好 high， 好高兴。但系我自己有多重就系、是，我系即系成个排练啊，同埋表演。是一个历程咯，对你自己来讲是一个好有趣的经验，我有时形容不到。 是。 即是很难分享，你是要 involve 入去，你排过了甚至挨过了。咁你先知道嗰種樂趣係乜？ 哦，咁即係等於嗰副椰殼有街 道，又係啊！ 直至到你可以征服到佢成個過程， 有少少呢種感覺。 哦，你係 即係你唔係淨係 enjoy 話我正式表演，然之後眼前有好多觀眾，跟住大家拍爛手掌， 唔係嘅 快慰，唔係咁簡單。 唔 係 淨係嗰樣嘢，嗰樣嘢好似係一個成果，即係最後得到呢樣嘢，梗係開心啦。咁但係你成個排練過程，你點樣解決嗰啲困難，嗰下先係我最追求嘅嘢。 嗯， 会有啲咩困难？即系譬如举个例，头先你讲过嗰啲嬲唔出，定系嗰啲台词好难记，定系走位好难记，定系同其他演员合作好难，系边一样咧？ 净系讲戏剧先啦，有时个剧本有啲嘢你真系唔明，即系譬如创作剧咋最好啦，有个编剧喺度，你咪同佢商量咯。喂，究竟呢度你竟写咩嘅啫？呢段嘢你讲咩？咁但系有时我哋做啲好经典嘅戏， 莎士比亚 嗰啲， 佢唔喺度咯。你点问佢？咁你咪要只可以谂解决嗰段嘢，其实想写乜嘢咯？ 其实个导演帮唔帮到你咧？如果系咁样， 有时会帮到大家倾咯。 系 啊。咁但係有時導演可能佢諗另外一樣嘢噶嘛，咁、你自己又諗緊另外一個方向嘅時候，有時會有啲衝撞。當然最後梗係聽導演話啦，係咯。 但係個心就有少少唔好高興啊！ 點解唔係我呢套啫？ 最好风景，这段情几千亿生。 Sir 入去遠東嗰陣咧，就未有演藝學院啊， 未嘅未嘅。 有冇香港話劇團啊？嗰時 都未 有嘅， 因為我入去，咦唔係喎，啊未 有， 我 因為 1973年。 系啦， 就入远东剧团。 咁嗰边个教你嘢？即系嗰阵时会唔会已经有一啲戏剧大师或者老师潜藏喺个剧团入边？定系其实大家坐低倾嘅啫？ 即系慢慢大家互相摸索。 都有啲前辈啲嘅，咁有啲都系搞开戏嘅。咁当然佢哋嗰个戏剧理论同而家你喺 APA 上堂教啲就唔同啦。佢哋都系用经验去行先嘅。 哦， 咁但係佢哋嘅經驗對我嚟講已經好好㗎啦。 係。 即係譬如你嗰場戲要做打電話。即係而家就簡單啦，嘟嘟嘟嘟嘟咁就嘟完啦。咁但係我哋嗰陣時仲係搞本嘅電話呢。 八個輪㗎嘛。 八個輪嗰啲。你有時就係點啊，你六個嗰陣時已經算少了，六個 number。 係 呀。一七一七七。 咁七個 number。咁多七個 number。咁你都。都 知啲戏噶， 打晒噶嘛， 回系 咁啊，又等佢回， 三十秒噶啦。 啊，咁你点搞啊？又即系你要突破到呢样嘢，初做嗰时候真系好惊嘅。你咁点啫？咁但系啲前辈就话。咪打咯，冇所谓。 你真系打电话嘛？你打少咗，反而佢记住添。 哎呀，冇错，你讲得好啱。因为呢阵时睇电视， 你打三个就算咁。 系啊， 譬如睇电视，就算系揿电话嗰啲，揿咗5次啫，咁即系我会望到，咁个件事就好唔真实咯。 即系佢哋就会讲翻你，总之你所有嘢都喺生活度嚟，你咪照翻你生活嘅嘢去做咯。即系个节奏，当然你要掌控啦。有啲嘢可能你嗰段戏，你个人心急啲嘅，你可能当时。你嗰个搅盘都系咁转噶啦，但系你自己你有一个咩心情，咁嗰啲又系你自己嘅表演啦。 哦， 试过一次，即有啲生活细节，我哋嗰时细个系唔留意嘅，即譬如有一场戏讲我喂药俾人食咁啦，咁冇啊，你咪攞住只碗攞只羹咪咯，食咯食。咁但系个导演即系啲前辈啲就。你要谂下，你生活上你喂人食药，你会点啊？咪咁咯，咪咁样喂佢咯，食咯。唔系，咁你嗰碗药热噶嘛？ 哦，吹， 咁你系咯，咁你起码都乜上嚟，哇热嘅，咁你都要感受嗰个热先。 系系， 都真系，咁又吹到啊，都差唔多凉啦，冻翻啲，咁你咪递俾佢咯。咁你都要小心有冇辣亲佢，即系呢啲好细节嘅嘢就系佢哋话到俾我哋。 咦，咁都教到你点样去所谓观人于微啊，或者留意生活上嘅一啲细节啊。 系啦，咁即系呢啲就自己一里通百里明咁啦。咁你第啲做第啲嘢嘅都要留意翻。哦，我平时生活嘅时候系点样嘅。 咁即系话你一路就喺远东啦，即系辗转间喺远东嘅排戏啦， 系啊， 又系东南亚舞蹈团又有啲演出啦。我有个问题好想问啦，点解你唔去考艺训班呢？ 你成日有冇受到電視嘅熏陶㗎？係 啦，嗱，你咁中意做戲，同埋咧，嗱，即係嗰陣時又未有APA 啦，咁啊 TVB 又開始要好多藝人啦， 係啊， 你呢啲有少少經驗嘅，應該有。好有優勢嘅， 同埋你知道咗莫佩文原來是孩子之後，你應該對於廣播劇嗰、那個 係啊，你又唔考 下冇咁大， 又考下電台電視台嗰啲。 嗱，電台我冇諗過，因為嗰陣時其實考電台好難㗎， 係 因為佢哋即係嗰陣時話聽講要讀報紙，要隻隻字 字正腔圓， 係、你少啲都唔得嘅。嗰陣時有啲唔係好夠膽嘅，咁同埋都係諗住做戲嗰樣嘢。 吸引 跳舞嗰样嘢，我自己开心嘅。 系 啊，如果我喺电台，我又唔系好觉得有兴趣住。TVB 我考过噶。 哦， 系啊，系啊，你考第几期嘅艺训班？ 我唔记得第几期。 总 之系， 哎呀， 其实又唔系，真系我自己好想去考嘅。嗰阵时有个朋友话。喂，我想考TVB， 不如你又考啦，咁你都做咗咁多年舞台剧，咁啊，咁我试下去考咯。 系， 有去帝信 in 嘅，咁我都唔系好记得个详情系点，总之系冇再 冇 feedback 选咯， 即系喺海选嗰度 就冇咗噶啦。 即系你叫做见到， 叫做见过下， 介绍自己咁样嗰啲。 讲过下，我都唔系好印象好模糊，因为其实我唔嗰阵时我都唔系好有兴趣，只不过可能系一啲好伤痛嘅回忆，我已经抹走咗啦。 哦， 即系总之咁就冇噶啦，咁就算咯。 哦， 新秀歌唱我都参加， 咪打算一边唱歌一 俾条嘢。 你唔系同妹姐嗰届系嘛？ 唔系唔系。 你唱咩歌啊？ 我唱咩啊？郑少秋噶，系郑少。嗰时我嗰时系郑少秋嗰啲啊嘛，陆文啊嗰啲啊嘛。 唱咩歌啊？你 唱嗰只唔知叫《饮胜》啊？ 性好难 自省， 做 晒落吐善自省。 喂，但系呢啲歌好难。 点解有人？点解有人喺新秀度唱饮性？ 系咯，我就唔识拣歌。 哇！我第一次听。 咁即系你喺阿黎小田前辈面前唱饮性。 系，我仲喺张国荣面前衰咗。 哎呀！ 哥哥冇话你，唔 OK， 好嘢唱饮 性。好嘅，佢我啊望下，咁啊完咗，咁啊冇下文。 冇人伴奏噶，好难伴噶呢首歌。 冇， 定系你清唱 啊？冇噶，清唱噶。嗰时我记得我系清唱。 咁乜解救你要去参加新秀？ 又系朋友叫。 哦，即系你都活跃过，其实嗰阵时 都少少啦。 诶，咁你记唔记得你嗰届系有啲咩人？ 女方。 哦，即系第二届。 唔系，女方唱好似唱《我是中国人》。 系啊，但饮胜都系。 咁系啊， 鼓励唔到嘅。 我都唔明咧，会紧张。但系嗰时中意呢只歌咯，应该 系即系林文皇帝啊嘛，系啊， 重新 啦。饮胜咁自省，倒晒落肚先自省，饮胜先算醒。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萧叔有个学生咧就叫我讲咧一段最近都广为流传嘅英文短片，其实都有段历史噶啦，就系2016年嘅一个 performance， 就有唔同嘅 actors 咧，英国嘅演员咧。加埋當時嘅 Prince Charles 上台演繹莎士比亞其中一句最出名嘅一個句子，就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咁每一個演員都用唔同嘅方式去演繹，做一個冷氣搞笑嘅效果啦。莎士比亞寫劇嘅 style 好多時候都用到一個語言嘅方式，我哋叫做一個 iambic pentameter 嘅方式，就係一句句子裡面有五個重音，而它的重音是相隔的，先轻后重，先轻后重，是轻重轻重轻重轻重轻重，加上了五个重， 咁呢个咧就是、我哋叫一个 iambic pentameter 嘅一个 pattern。好啦，咁来自 Hamlet 里面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咧，最 standard 嘅讲法咧就系、是、好似我头先咁讲啦，重音第一个系 to be 系好轻嘅 to be 先系重音啦 ，or not 个 not 重音啦 ，to be 就头三个重音就系 to be or not to be，and then 继续落咯 ，that is the question。咁呢个咧就系、是、轻重轻重一路咧就系、是、做咗呢个拼听一次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但系有好多演员咧系会用唔同嘅 pattern 方式去演绎呢个句子嘅，譬如你可以话 to be or not to be， 我后面嘅 to be 唔重 ，OK to be or not to be， 将个重音咧就会抢咗嚟个 not 后面嗰啲轻翻。咁至于 that is a question 咧，你可以话 that is the question， or you can say that is the question， or you can say that is the question。英文咧就有一个好玩嘅地方咧。我将唔同嘅音节去决定重音同轻音咧，我可以表达到咧少少唔同嘅效果、唔同嘅意思。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好戏之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高翰文。 人性咁自省，倒晒落土先自省。人性先算醒，背落平性。人性一次清，今晚尽兴会要清。人性一遇清，今次尽情性。 咁啊，所以就一路就留喺话剧界啦。 其实嗰阵时未入话剧团噶。 系啦，冇错，就要讲下你点样入咗去香港话剧团，就一锤定音啦。 哇，呢、這个其实都好点讲咧，好戏剧性啦。 嗯， 咁因为嗰阵时好 enjoy 喺呢个业余话剧界啦、业余舞蹈界啦、 椰子舞啦， 同埋椰子舞嘅足舞啦， 好中意啊呢、這个 系啊，菲律宾舞啊， 我哋都要练下睇嚟、 啊。我有跳过嗰啲叫咩啊？巴基斯坦舞添。巴基斯坦是不是亚洲啊？ 系啊，都算嘅，有一部分 系。中亚啦，中亚。 系咯，系咯，所以都系啲亚洲嘅舞。咁喺度沉迷系咁跳舞做戏，跳舞做戏。中间其实我都已经加入咗香港话剧团嘅特约演员。 哦， 佢哋嗰阵时唔算好多全职演员啦，所以佢会招好多嘅叫特约演员，同埋嗰阵时系要考噶。 系。 我考，嗯、我系考咗入去噶。 考到去啦。 考到入去。 今次真系名正言顺。 仲要系咧。因为嗰阵时我喺银行做啦，咁我调咗去个影印部嗰度，日日系咁帮。咁然后有个 影印部啊， 同事就攞张嘢嚟，喂，帮我整整间影咗得唔得？我话咩嚟噶？啊，攞嚟睇，咦，哦，报香港话嘅团特约演员， 哦， 即系报考咁。啊，影完之后，跟住嗰个同事就，喂，你好似都做话剧噶，你报唔报啊？影多张啦，开报啦，好好咁啊报啦，报完就真系考啦，啊考到啊，嗰时要上堂添，我唔记得上个一个月定咩，我都唔系好记得， 嗯， 系啊，我有个老师系汪海山啊， 嗯， 都系播音界名人啦， 系 啊，咁嗰时上完堂就即系做啦，咁所以我好 enjoy 做粤语话剧啦，香港话剧团特约啦，跳舞啦。咁同埋拍拖啦。 哦， 喂，其实你咧都真系啲时间系可以唔够用，因为你要翻工， 所 以话准时放工啫。但系你放完工之后，你嘅生活好多姿多彩。 诶，最嘥时间系拍拖嘛。 唔系最惨系要 拍拖， 好少时间拍拖、 啊，跳舞啦，排戏一齐做噶嘛。 哦， 嗰时个女朋友都系跳舞。 哦，咁、哦、就开心啦。 咁啊，咁我明，其实咁样明白东南亚舞蹈圈啦， 唔使再搣一忽时间出嚟陪。 系啦，但系亦都系咁样，即、就、系、是、慢慢拍拖，又跳下舞嘅时候，个女仔就会问咯、 啊：， 你想点先？ 哦， 系咪一世人就系咁样喺度跳舞同做粤语话剧，同埋翻银行工？ 系， 咁你点？ 影人部添，仲要系 咯？嗰阵时就话咁点啊？咁不如你唔好再跳舞啦，正正经经做银行啦。咁我哦， 但系阿女朋友系咪跳舞啊？继续 系佢继续 跳， 系咁。然后有一日，头先讲咗廖春慧老师， 系 佢就问我。你都成日陪你女朋友嚟跳舞啦，咁点解你唔跳啦？咁佢唔想嘛，佢想我专心啲去做嘢，咁for将来搵到搵钱嘛。咁我老师都讲过，我俾钱你， 哦， 我请你跳。跟住我话吓咁唔好， 哇！ 咁你个个 都系冇钱嘅， 都系冇钱嘅，点解我唯独一个有钱咧？我话唔得。咁跟住佢有一日就搵个啲同学仔怼咗张剪报俾我， 系 香港话剧团招全职演员， 哦。 佢话你试下去考咯。 哦，即系佢唔想你做翻一啲好似好 normal 佢知我唔中意 嘅工作， 同埋佢知你个 talent 喺话剧。 佢好好啊！ 佢知我系做 应该系 art 表演嗰样， 系系系。 我即系我收到呢样嘢之后，咁我就谂，因为其实我冇跳舞之后，其实我都读好多银行嗰啲 course 噶，但我发觉系真系我冇兴趣。 你唔系嗰方面嘅人， 系对住嗰扎数字我就唉。 虽然供楼可以啲息会低好多，同埋 千祈唔好做银行谂住供楼啊！ 系啊， 你一世噶走唔甩啦。 其实呢位老师佢真系好了解你， 系啊， 同埋佢对你好好。 系啊。 从不爱你，从我结识你，绝气走得不可再做。未亲想过灰暗倾慕，情天真太难预告。当初不爱你，今天竟爱你，尴尬的依偎出错的舞步，长夜跳舞，力疲仍然共抱。 一直在想的，我都想即是我是不是就是完全放弃舞台表演那样东西就去做银行，但我发觉我真的不得的。 咁然后我就谂，其实嗰度都辗转一年时间噶啦，即系我冇再跳舞都差唔多成年。咁跟住后屘我就谂，咁不如去真系去试下谂下，系咪考香港话剧团？但其实嗰阵时同时咧，演艺学院都有开咗啦， 啱啱开啦， 开咗招生啦。 系， 咁我都谂过，我可唔可以读 A P A？ 1986系， 我可唔可以读 A P A？ 跟住我就喺度谂，读完 A P A 做咩咧？ 系。都系话剧 啦，咁我不如就试下考咗香港话剧团先啦。如果佢唔收，我先再谂系咪读 A P， 因为读 A P 你起码读三年甚至四年，咁嗰度都系要考虑，又要考虑女朋友嗰样嘢嘛。咁跟住就去考香港话剧团， 哦， 就一考就考， 一考就收我咯。 但系个人工高唔高啊？ 嗰阵时八六年4000多元， 哦，咁即系同你个 高过我银行嘅。 系，咁好顺理成章啦。如果系咁样， 喂，又高啲，梗系去咯。 香港唯一团， 但系唯一一样嘢就系话佢逐年签约。 哦， 咁 根据乜嘢噶？系能力啊，即系定系点样样啊？吓，卖唔卖座啊？咁 冇，其实冇明文规定根据咩续约嘅，只不过就系话我哋系每年续约嘅。 系 啊，你张合约就一年，出年再倾再续咁咯。 哦， 咁当然嗰阵时请我嗰都话。咁如果你冇犯事，个剧团又觉得你嘅能力可以，咁然后未来嗰一年又觉得用得着你，咁咪续约咯。 咁有冇人不被续约噶？ 有噶，有人系。 咁你都被续咗38年啦，续下续下， 唔经唔讲30几次啊？ 系咁签，系咁签。 哦，咁就于是就正式即系揭开咗高汉文嘅 全职生涯， 全职话剧团嘅生涯。 咁女朋友有冇 at 啊？在呢件事上面冇嘅， 唔系佢知我 四千几蚊人工要出咩声？ 佢知我唔系，佢知我选择咗呢样，佢其实佢支持嘅， 哦， 即其实佢都点讲咧？即佢都系想大家个将来系真系有将来啦， 见得到嘅， 啊，见到咁唔系你净系打几百蚊银行工，然后就日日喺度将啲时间去咗跳舞做戏。即佢都睇到我其实唔系想做银行噶嘛，咁， 嗯， 你都要下个决心。去決定一樣嘢咯，我知道我去考 Ivan， 其實佢都好開心， 係咁仲要考到添， 係 咁佢 support， 其實佢都有考 啦。 哦，佢考唔到啊？ 考唔到。 哦， 哎呀， 所以 呢個問題其實我哋唔應該問。 如果問咗呢個問題啦，咁我問埋，咁跟住後來點啊？你哋係點啊？ 係啊，我都想知。其實頭先我一路都想問，係啊，好似棘住。 誒，既然高 Sir 都講到呢啲啦， 係咯係咯， 好嘅。系都系咁咯，即系都系拍拖又有成拗撬，有分手咁，然后最后都系结咗婚嘅。不过后尾又离咗婚。 哦， 冇所谓 ，O K 嘅。 即系有经历一段好长时间嘅关系嚟嘅，其实系 都长噶，即系由拍拖起计到即系后尾结果都系分开，都有7年咁上下啦。 系， 哦， 系啊。咁好啦，我哋唔好讲啦呢啲，过去嘅嘢唔好提，不过佢既然讲咗啦， 过咗就过咗啦。 谁人没经过风雨浪，谁人没有悲伤，但风暴总会停，晴朗终必复来。莫挂心，莫叹息。 将来，恨和怨请放开，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 讲一个校长的想将来，阿一哥啊，系身为一位有志又顾家的年轻人，你有冇遇过好似阿高 Sir 咁样嘅呢款压力咧？即系一方面又追寻理想，但另一方面咧，你嘅另一半又话：哎呀，你咁样搞落去啊，写剧本啊，翻电台攞嗰几千蚊一集，几时可以住上山顶咧？有冇呢啲嘅包袱咧？吓， 咪而家都有嘅，而家即系三不五时，我妈都话：嘿。做呢啲边搵到钱噶？正正经经考份公务员好过啦。咪到而家都有提呢啲说话嘅，同埋即系始终我哋呢份嘅工作都系叫做嗰啲叫咩啊？啲日夜颠倒啊，即系呢个系好多屋企人最大嘅concern嘅。即系例如好多成日都话啊，边个个 friend 做会计师。五点钟就喺中环放工，六点就翻屋企，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饭， 翻屋企似得晒啲头发，你唔知啫。讲讲， 唔系都有嘅，但系都暂时电台都仲系曾经嘅理想职业嘅，系啦，咁就而家呢个就叫高，都叫平衡到收入同埋自己有兴趣做嘅嘢咯。 系啊，咁之前有冇纠结过咧？ 之前有冇纠结过？我当大概，我记得嗱，我当21、22岁毕业啦，我俾自己嘅时间系28岁之前。 系， 如果28岁之前 要做到4000蚊一集， 咁又冇，系啦。总之个人工如果追到同龄嘅朋友， 系， 咁我觉得或者简单啲讲，去到两位二字头， 系， 咁我就接受到啦。 哦， 系啦， 你真系咁同自己讲， 系，如果唔系我就跳翻出嚟，真系打份政府工噶啦。 咁结果系咪真系有噶？ 咁啱嗰排啲运气好，叫去到二字头咧，有段时间系啦。咁当然即系就再加埋，咪要再搵多份电影公司帮补下。 咪先嗱，我即系我对于而家年轻人啊，佢哋嗰个恋爱世界咧，我就比较陌生嘅。所以我成日咧喺公司度剧本嘅时候咧，我一哥你埋嚟，年轻人嘅心声，譬如举个例，譬如作为男仔。在女仔的眼中能够叫做找到食啊或者供到楼是不是很重要的 我睇你谈婚论嫁未咯？啊、即系如果你都未结婚，大家 即系女有得仔嗰啲， 咁佢都谈婚论嫁，咁而家都系头痛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如果系大学毕业头嗰几年，其实大家都系未谂到咁长远嘅将来，食到餐饭开开心心，间唔中去下旅行就已经好足够噶啦。 因 为点 解我会讲呢样嘢咧？嗱，因为阿高 Sir 咧喺嗰个年代，佢追求紧嘅系一个舞台剧、戏剧梦啊嘛。 嗱， 其实喺我嘅年代咧，我觉得呢件事系好浪漫、好文艺、好有大志嘅，即系佢唔系拜金嘅，佢系为艺术嘅。嗱，可能咧，即系譬如我睇嗰啲。小说啊，即系琼瑶前辈啊，或者上一代啲小说，喂，觉得呢啲男人咪有才气咯？ 其实我都想做呢啲人噶， 唔系我意思系你啲女士们会崇拜，哇，好嘢啊！ 唔系咁都要睇样嘅， 咁当然啦， 系啦，因为我本身如果唔系坦白地说嘅，如果我唔系生咗小朋友嘅话咧，我系谂住追梦噶， 吓， 我系谂住再读多几个 master 噶， 系。 系啊，即系我唔知啊，但我其实我发现我而家人生嘅目标系好想读书嘅， 哦、 即系我想再读一啲可能唔同嘅学科嘅一啲master， 可能或者读 MPhil 啊成。咁但系你知一读书动辄唔好话你搵到钱啦、啊，你嗰日先同啲朋友喺度讨论， 你冇六位数都唔使谂啦。 系啊，咁你点样而家即系生咗两件，你点样走去读书咧？咁所以我都系其实放低咗自己嘅梦想嘅。我而家嘅目标咧就 系 尽快财务自由，40多岁就再去读书噶， 就退休啦。 咁又唔好话退休，但系起码可以即系有多一嚿钱去读书咯。其实所以其实我同高 Sir 系同一种嗰啲有高尚目标嘅人，不过有两个小朋友牵制住啫。 但系问题喺度啊嘛，嗱以前啊喺我嘅年代，我觉得啫，我都唔敢肯定系咪啊。我觉得呢啲女士。门咧，佢哋系会叫做又唔好话崇拜啦，都会敬仰呢啲，诶，有文学情操啊，有呢个艺术修为啊，唔紧要，你揾少啲唔紧要，但系咧，我素养你呢样嘢，但系而家系咪咁嘅咧？即系譬如举个例，一哥，你为创作嘅，你为电影艺术嘅，咁好啦，作为啊你嘅另一半。佢会唔会因为哦唔紧要啊，阿一几好啊，佢做呢个行业星光熠熠系嘛，又宇宙最强，咁哇我都因为咁，你搵少啲冇所谓啊，或者浮动啲冇所谓，会唔会咁嘅咧？而家 咁都系睇人嘅，即系坊间都有啲文青女孩子系中意啲文青嘅导演啊、编剧啊，都有呢啲人嘅，咁亦都当然亦都有啲 普遍咧。 普遍我谂 系咪一回事嚟嘅咧？而家 咁系一回事，咁系当然吸引到一啲喜欢文青嘅女孩子啦。咁、哦、但系好实在地说，香港地生活，尤其是我哋而家呢个阶段，真系噶。早排成班朋友喺度出嚟讨论，就系因为大家开始生仔嘛。早两上个礼拜嘅婚宴， 而家张文廉唔敢出声 啊。系啦，上个礼拜嘅婚宴就喺度讨论。啊！嚟紧要买楼买边度好啊？租屋同埋买楼边个平啊？全部都系讲紧五位数字嘅嘢，咁你好难唔向现实生活低头噶、啊。咁、哦、梦想呢家嘢就真系摆埋一边咯。咁其实真系睇你好唔好彩嘅。好老实地说，我有啲朋友佢好早就向现实生活低头噶啦、啊。即系例如可能细细个佢目标系想读science 嘅，但始终科学喺香港地即系唔系好搵到食啦。 以前、 啊、以前而家都唔系特别搵到食嘅。 而家政府话要咩嘛？创科嘛？ 系咁，但系咁佢都因为屋企嘅一啲问题，即系可能佢好早要孭起屋企头家，佢真系特登拣一啲可能同金融有关嘅科、就是，就系即系为咗可能早啲一毕业之后就有份稳定嘅工咯。有时同呢啲朋友，即系同呢个朋友倾翻偈，佢都话其实好后悔噶。 哦， 因为细个嘅时候其实佢真系好中意读 cam 噶， 系， 但只不过佢。冇答话唔到俾屋企人知，咁我读完 cam 出嚟做啲咩？咁佢就唯有摆低咯。咁调翻转，我觉得我去到呢个阶段啊，我其实仲崇拜呢啲为屋企付出嘅男人咯。 哦， 呢个另外一种嘅崇拜嚟嘅，你问我系啊，即系所以其实我都应该要崇拜下自己噶，我都为屋企付出，摆低追求知识嘅梦，我有一日会俾翻我仔听呢段声带，老豆就 系 为咗你放弃咗两个 master 啊。都我有冇得俾佢哋听咧？我唔知喎、啊，有冇为佢哋放弃咗啲咩咧？ 都有嘅， 冇乜噶啦。 唔系，所以唔同阶段嘅崇拜咯，个个都有自己值得钦佩嘅地方。 系、你睇而家高 Sir 系 啊，揸住几个奖喺手啊，游戏人间。不过啲小朋友都仲细，都仲有排蟹嘅。嗱，咁啊，下个星期咧，我哋咧就继续咧有阿高汉文前辈嘅专访啦，未讲有排都未讲完啦，系啊。咁一间翻嚟咧，阿德仔咧就有嘢问我哋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私立学校汉鼎书院有家长怀疑未能赎回早前购买的学校债券款项，报警求助。有家长话前年买了600,000债券，去年办理退学后申请赎回债券，但至今未能收到款项。一名家長向本台表示，購買債券是入學要求之一，校方承諾債券在扣除每年45,000元建校費之後，其餘款項可以在學生退學或者畢業後退回，但去年已經辦理退學和申請贖回餘下的500,000，至今一毫子都未收過。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華大約一年半前開始收到求助，至今累計50多宗，涉及3,000多萬，一直未能贖回款項。他認為家長可以考慮以學校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向海關求助。對於一間深圳教育機構以撤回有關內地考生報考文憑試被拒的司法覆核，考評局說在有關機構申請司法覆核前已經提醒該機構相關審批程序和自修生的報考要求。司法覆核所涉及的學生大部分已經根據文憑試考試規則的要求提交其他學歷的補充證明和相關說明，考評局正按機制審批其申請。考評局強調2025年文憑試考試規則中的自修生報考資格和2024年文憑試相同，局方按照相同準則審批所有考生的申請，從沒改變。鑑於近年香港境外以自修生身份報考文憑試的個案有所增加，考評局將不時檢視相關申請流程，並按需要加強核查和把關，維護文憑試的公信力。 深圳南山区下午有住宅楼宇起火，明火已经被扑灭，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没有其他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内地传媒引述救援人员说，初步排查起火地点位于28楼，起火原因是燃气爆炸。报道引述物业工作人员说，起火建筑物楼高40几层，目击者说见到烧碎的布料从起火楼层跌落，大约1分钟后有一人从起火楼层附近堕下。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下午2点几接报，南山区粤海街道粤府二期一栋住宅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处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晚间天气转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早晚清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日市区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非内地旅客的消费怎样反映在零售的板块上面呢？ 咁呢啲旅客始终长途啦，咁个消费个意欲都比较高啲啦。咁你话呢啲旅客个比例持续咁样增加咧，咁餐饮又好啊，酒店业都好啦，比较高端嘅零售都好啦，可能会有个帮助。 星期六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比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好啦，翻嚟啦，翻嚟啦，咁啊，计上个星期，哎呀，我又唔记得咗嗰句，已经转眼间唔记得咗个口诀啦。 迟 嘉华， 资神代码嘅资神豆，苏马玲，牛庄湾。 今个星期冇啲咁深嘅嘢啦， 冇啊，冇，简单啲啊，简单 啲 啊嘛。 咁啊，继续咧，有阿施博士嘅，有啲咩讲啊？今日阿德仔， 今日啊，就讲下啲香港嘅交通道路啊、交通灯啊，同埋啲路牌嗰啲历史啊。 哎哟，有长知识，系咪有嘢估啊？间又 有嘅，有嘅，有 嘅。好啦，咁我哋你啦。 喺香港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不同的历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手下留情，同大家一起寻找香港的故事。 今集 咧继续请嚟香港史学会理事施志明博士咧，继续同我哋讲下交通啊。嗱、嗯，上个几集咧就讲过山顶缆车啦、电车啦、过海小轮啦、 船都出埋， 系啦，船都出埋啦。咁、我想问下博士啊，关于交通灯同埋路牌嘅历史啊。 交通灯同路牌，哇，呢、這个真系复杂，但系都有趣嘅，都得意嘅。讲起交通灯嘅时候，首先第一样嘢，我哋点解要有交通灯啊？应该，即系你话喺条马路上面都系啲马走嚟走去嘅时候，咁样需唔需要交通灯呢？ 其实都要嘅，无啦啦，咁我都要过马路嘅。 唔系，通常你一大门哥闪开啊，尝试用翻啲古代嘅桥仔，走啊， 走啦、啊，冇马车就过啦， 系啊，系啦、啊，咁、啊、样，即系嗰条路本身基本上，你话需唔需要交通灯，或咩安全行人过路灯咁嗰啲咧？首先一定要有几样嘢嘅。嗰、那個可能馬車或者嗰個車輛數目多嘛，先需要啊嘛， 係 咪先？咁另外就係嗰個路牌同人哋係顯示方向啊嘛，即係話我要令到個駕駛者，無論揸馬車好或者揸車好，我大概知方位，我去邊個位， 清晰 咁樣。所以其實係咁樣先產生啫嘛。好啦，咁喺以前嚟講嘅話咧，我哋可以簡單思維化少少嘅，即係一開始嚟講話，其實嗰個交通燈使用其實係相對地唔需要咁多嘅。 係 開埠初期，啱啱二十世紀初咧，1900啊10嘅時間裏面咧，最多都係嗰啲人力車啫嘛，會唔會撞車啊嗰啲？即係大家都係鬥人嘅閃嚟閃去嘅啫， 係即係撞擊都有個譜嘅， 係啦，即係當然會有開始會有汽車啦之後，咁、但係其實嗰個量唔係咁誇張。 嗯， 有咩情况下会有出现呢？例如话你火车嗰啲都会有交通显示灯嗰类，佢可能系用红灯或者白灯咁样去做代表嘅、如果你火车嗰类，去到个量夸张嘅时候咧，就开始会动个人仔喺度。简单讲，叫做交通指示督导员， 哦、 或者系 即系就真系挥手啦，即系嗰啲周星驰嗰啲，唉，唔好喐，佢未入手。 即系嗰啲未必需要有交通灯，但系佢要有个亭。放個人喺度，或者窮嘅連個艇都冇啦，擺個人喺度暴曬咯。咁跟住就係做指示 嘅， 咁跟住就喺度吹邊度咁樣走啊，咁樣嗰啲係啦，就指揮交通啦。同樣地，我哋依家今日見嗰啲好大塊啲路牌咧，藍底白字嗰啲就嗰個年代唔會有啊。點解要整咁大塊？係因為例如話我車速我快，我遠方我要望到，有個信息喺度嘛。咁其實以前你馬車或者係。你一般嘅車輛行駛未去到咁高速嘅時候咧，係唔需要咁大塊嘅，你知定就得啦，都係咁，係啦，就係咁樣。所以有時睇舊相唔係好覺有嗰啲牌出現。 但交通燈嗰個引入係嚟自 我哋基本上係用翻英國個系統嘅。 哦， 係啊，即係。有冇考车牌啊？ 有 考车牌，你大概都知道我哋油奶车靠边边行啊？ 油奶车靠左边行， 靠左边行，系啦，即系呢个其实沿用翻嗰个马车嗰个概念啊嘛，靠左。咁但系你见有啲欧洲地方就唔系，欧洲就系 靠右噶嘛。 系啊，嗰啲系政治问题，靠左系贵咗咁样嗰啲。 哦，哇，原来有翻 嘅，有呢啲奇怪嘢嘅。咁但系我哋就跟翻英国嗰套，那个安全系数算高啊。其实我哋香港咁，然后啦就系、是。基本上就引入咗嗰啲交通灯显示，伴随住其实亦都系嗰个车辆量提高，路要整阔，跟住再要改动嗰个行车用嗰啲路牌，呢啲其实基本上都系时代嘅需要产生嘅产物啦。咁你好难再系揾一个人系咁挥啊挥手啊咁样，系啦。咁当然我哋亦都听过以前最早期嗰啲交通灯系真系用嗰啲咩蒸汽燃油啊去推动啊嘛， 唔 系用电嗰啲咧。仲有就系个颜色方面嘅唔同啦。 哦，系咪由以前即系引入到而家都系沿用红黄绿嘅咧？ 都系红黄绿，但系以前嚟讲，你可能听过有啲系可能用红白，红白唔得嘅。有个问题就系你白色好多时你撞其他色 ，firm 唔到嗰个白系边度嚟嘅白，咁、会出事。所以其实就红绿，即系同我哋嗰、那个视觉感官有关。咁其后我哋亦都系将嗰个交通指挥员基本上系淘汰咗嘅，真系就变咗系嗰个交通灯去长期解决咗呢个问题。第二样嘢其实。多咗，我哋有嗰個斑馬線啦，黃波仔啦，你睇到黃波仔，你停一停，睇下有冇人，冇人嚟照過咯。車輛嚟講話，其實呢啲都係 其後嗰、那個交通系統上面路面安全嘅一種改革。 嗯，係啊，嗯嗯嗱、啊，講完交通燈啦、嗯，就講路牌啦。因為我聽過咧，啲路牌嗰啲字體咧，係、 嗯、 其實都係由監獄嘅朋友仔去做出嚟噶嘛。 嗯，哦，有人研究過噶啦。 嗯嗯嗯， 依家叫監獄體啊嘛。 系 有人做过字库添噶啦，好有心整一个，因为佢觉得嗰个字库咧好有特色啦，我哋叫做，跟住然后去做一啲研发啊嘛，整咗好似万几字嘅字库啊。 哇， 睇翻嗰段历史就系讲紧，都系战后嘅时间里面，我哋会有整大型嘅路牌俾车睇嘅，嗰、种其实最早系公务部，我哋讲嗰种路牌叫做公务体，公务司公务部去做啊嘛。咁佢比較粗身體，係啊，基本上係中英文對照，再要厚身啲嘅，因為如果太薄身嘅字好難睇嘅，其實 係。 咁然後就再發展落去，就係因為公務部就委託咗懲教去接呢啲 order。監獄體出現其實係因為大家都開始有個概念，就係話坐監嘅，咁佢喺個監獄裏面，佢都可以受到培訓，或者係第時出嚟。即係嗰個工作嗰、那個概懲教嘅概念唔同咗，話係懲罰佢啫，但係個問題喺裡面都可以做到啲嘢噶嘛， 即係俾翻門手啊， 係啦，有幾樣嘢都會變咗係懲教嗰邊有做嘅、 啊， 包括咗其實圖書嗰啲都有嘅。 哦，係啊， 係啊， 哦，我聽過口罩都有噶嘛， 係啊，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其實就係佢哋會變咗可以收呢啲 order 翻嚟，咁佢哋就會係做嗰啲路牌，咁咪開始去 design 嗰啲字咯。咁 design 啲字個構成通常係上面嗰幾層，我哋當中文字嚟講，當有三層到啦。佢上面係闊身咯，下面開始就會窄翻少少。 咁得意嘅， 因為其實佢又做唔到嗰種均正，因為始終人工化嘅問題。你想出曬成個字，但係個字嗰個格有限嘛。咁佢咪變相地，可能有時變咗係上大下窄少少咯。嗰、那個粗身個問題。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特色嚟嘅。 嗯。 所以其後你會見到今日有啲人會覺得，咦？都好值得保留、哦。 算唔算沿用紙金？ 都唔 係 沿用紙金，依家都改咗。 又改咗。 依家係依家電腦字。 哦，即係由公務體變成當時嘅監獄體，即係而家就變咗電腦化啲啦。 電腦噶啦，依家基本上電腦界字噶啦，好多都即係佢或者係索性係冚咗你覺得佢錯嘅字咁樣去嘅。 哦， 係依家基本上係電腦界字噶嘛，咁、以前都係人手界噶嘛。 係。 系啊，所以唔同啊，都几得意。 系，但系有冇知唔知边个地方仲有保留住呢个监狱体？ 通常僻啲嘅地 方，哦，僻啲系嘛？ 系啊，即系我又觉得系个时代嘅演变嚟嘅。我又唔会觉得话电脑体唔好嘅，即系电脑体有时，即系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如果站喺监控上，我要清晰啫。 系清晰啊，最紧要睇得清楚。 系啊，你唔好无端端嗰个字吞上吞落啊，变咗位啊咁样。其实我唔理你人手整定系点嘅，即系如果站喺揸车角度，所以其实呢啲特色嘅嘢就会今日我会觉得系即系多咗人留意，亦都系会可能花好多心思去整咯。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上网揾嘅，应该揾到啲相关资料嘅，好详细，亦都好厉害嘅一啲调查。 嗯、 所以我成日话高手在民间。 又嚟一个问题考考大家，因为香港咧就喺北角有条街咧就叫 Power Street。好啦，咁大家又知唔知呢条街嘅中文译名系啲咩呢？有三个选择俾大家嘅。A， 梗系电力街啦，因为当阵时咧北角其实有一个发电厂嘅。所以鄰近的街道名呢都以電來命名的，例如電器道啊、電照街啊、電器街啊，那 Power Street 還不是叫電力街？ B 普華街，因為呢那時很多街道名呢都是音譯的，即譬如 Nathan Wall 啊就尼敦道啦， Sycamore Street 就斯哥姆街啦，那 Power Street当时做译名的师爷顺理成章梗是将它译成普华街啦，而 C 就是大强街梗是用意译去译啦， Power 即是力量的意思，所以当时译名的那位朋友仔就以力量见称，以为当时英国人想表示这条街很强很劲，就将它译成大强街，究竟 边个答案才是真的呢？ 少年啊，你太年轻啦，系嘛？ 我哋同今个星期嘅嘉宾啊，阿高 Sir 一样，我哋都系北角街坊嚟嘅， 我知道你哋北角街坊嘅，所以考一下你哋，简单少少啫。 但系嗱，我哋知道个正确答案啦，但我听翻嚟嘅解释唔系咁样， 系咩？ 我听 因为有小强鸡， 有大强鸡。 唔系，我听翻嚟解释，其实系想用翻同电力有关嘅，因为当时嗰、那个系咪电厂喺附近啊嘛？ 系啊系 啦，咁、但系就系译错咗，将个 power 变成另外一个意思， 系 就所以拣用咗 C 嗰个变咗大强街，唔系大强街啊， 系啊 系啦，就变咗大强街咁样。 你觉得系 C 嘅？ 系 C 系 C 系啦。 好，咁我话要扮下嘢话。 哎呀，我觉得 C 又冇乜理由嘅。 哎呀， 咩第二个系咩话？ 普华街， 普华街有渣华道嘅街，有普华街啦 ，power。宝华啊，系咪？扮下啫咯， 我都觉得唔系 C 啊，啊，后生仔啊， 太年轻系嘛？ 系 啊，咁 不如我即刻出翻条题目啊，大家系啊 ，Power Street 啊，以前啊， 系 有一个嘅地，有一个嘅建筑物嘅啊，嗰条街好短嘅啫嘛，即系而家嗰条街啊。咁有一个建筑物嘅，咁究竟个建筑物啊系乜嘢嚟嘅咧？ 听住啦 ，A 发电厂 吓， 咁啊因为好有 power 啊嘛，好啦 ，B 戏院 啊，戏院唔知点解有间戏院啊， 系 C 其实系一个街市嚟嘅， 嗯， 好啦。真正嘅答案系咩呢？我唔知点解个街市同个街名冇关，唔知点解有个戏院，同埋可能因为咁解有个发电厂，究竟系乜嘢呢？一首歌嘅时间，今日有两条问题，劲啊！一个就系 Power Street， 究竟啊，即系边条街呢？而喺嗰条街上面呢，以前有个乜嘢嘅建筑物呢？一阵间翻嚟，一首歌嘅时间啦。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Oh yeah yeah过一块里面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 向前，路一直都 嘅路一直都在 啊！的而且確呢條大強街仲喺度噶嘛？ 係 係係啊！已經我講答案啦，已經 已經俾你哋發現咗。 唉，冇辦法，我哋住咗頭啊嘛。 嗱，施博士， 我哋聽緊施博士，跟住咧翻嚟我嗰個再開估啊。 個 Power Street 咧都有新聞，因為咧就係啦，究竟啊點解有啲又直逆，有啲又？陰翼，即係路牌啲係應該根據直翼啊定陰翼嘅咧？嗱，先揾阿施博士出嚟解答咗呢個正確嘅答案係咩先？ 大強街啊， 係啦，哇喺 Power 就大強喎、啊， 係嗰對 Power， 但我覺得翼大強，我覺得都得意嘅， 係咯， 佢係即係其實個 Power 係講緊嗰種電力啊嘛， 嗰時不過係有 有個發電廠嘅，佢翼。电力街就反而好啲嘅， 系咯，佢走咗入 power 系电力可能好啲嘅，但系佢就变咗大强，所以其实我觉得都得意嘅，即系每个时代上面嗰、那个喺翻译上面有时都会，唯有咁讲啦，当时政府人员好相信翻译人员嘅译法咯，系、 哦、 啊， 咁但系普遍咧，普遍系咪、即系当时嘅路牌都系 佢有阴翼有直翼，真系睇人嘅就真系睇人。 哦，哇，系 冇固定，反而系例如话嗰、那个区域，佢有冇意念系纪念人啦、啊，定纪念用咩地方名啦、啊，定系用植物名嗰啲，反而会有。即系例如话你讲紧咩枫树街啊，咩佢扫落去好几条街都系可能啲植物名。我哋会睇翻就系有时有啲。理念嘅，即系例如话，点解可能嗰度全部都可能系南方嘅地名啦，有啲就可能系名人名啦，或者系官员名啦，咁样佢有啲概念喺度， 系有啲港督啊嗰啲名， 系啦，港督啊或者嘅公务部嘅人嘅名啊都有嘅， 哦， 系啊，所以其实系都几得意嘅。 我们太认真失恋的痛，却怕认。盛世的伤痕，我们太幻想一对最好，未听闻朋友的病。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奴，没有另一半，假愿身边各人都安好。流泪时要自傲，别再为生。 流泪行胜利道咧，就同今日嘅题目系完全冇关系嘅，系系啦。咁啊，头先咧就生多咗一条小弟问嘅问题，咁啊就系、是、究竟啊呢个 Power Street 啊，究竟啊佢以前啊有啲乜嘢喺度咧 ？A 就系一个发电厂，B 咧。就係 戲院， 有戲院係啦，而 C 咧係有街市嘅。 德仔，你估先？ 我咧就估戲院嘅，因為咧我就覺得，因為佢話有感情喺度嘛，咁我就覺得應該富有感情嘅都係睇呢啲咁有重中之重啊，有啲感情戲嘅戲院。 係小弟咧， 街市都有啲感情嘅，炒翻條過夜數先啦。 小弟第一下就摟咗街市先嘅，其實因為隔離已經春秧街街市嘛。 咩啊？城市花園啊，嗰度渣華道都有個街市㗎。 咁冇理由大家爭揾食㗎嘛？ 街市啊嘛。 係，但係阿 B 就俾阿德仔揀咗啦，所以我揀 A 發電廠，因為始终嗰电力装置都系嗰度附近咯，系咪啊？应该 系嗰头， 系所以我估发电厂 系啦。好啦，咁啊，真正嘅答案系咩咧？答案咧系 B， 系咯，戏院噶。啊，虽然隔一条街就已经有皇都戏院，但系呢度咧。其实以前咧，国都戏院咧就系坐落喺大强街噶啦。嗱、哦，嗰度而家咧佢叫国都商场噶嘛。 系。 以前其实系戏院嚟嘅， 咁啊，有国都戏院，点解我咁印象咁深刻啦？第一咧就系、是、因为佢真系一间戏院啦，同埋佢嗰阵时有好多嗰啲公寓场啊、优先场啊，同埋咸片场咁啊。 但播啲咩都好噶，当时 就主要做一啲二轮嘅电影嘅。咁、我哋细个读男校咧，佢成日装啊，即系因为佢有啲剧照啊，摆啲星星啊，遮住啲重要部位。咁我哋细个咧啲男校生，哎呀，睇下个老友咸片啊咁、样样。咁同埋咧，我如果大家有听手下流程，我经常都讲咧，当年嘅国都商场咧，其实就系北角区东区嘅英雄地嚟噶，因为有好多唱片铺。好多我哋第一部分讲嘅打机嗰啲 game 铺，即係卖任天堂啊，嗰啲 online game 都后啦，因为嗰啲商场其实都已经即係改朝换代咗成，我諗有超过20年啦，国都戏院都冇咗好耐嘅。 係。 咁嗰个商场仲有好咩呢？譬如嗰陣时卖嗰啲潮物啦，咩皮带啊、靓银包啊，跟住啊砌机整电脑啊、音响器材啊，楼下嗰层呢就卖裙褂嘅，楼上嗰层就卖潮物嘅。咁所以成个国都商场呢，差唔多我成个中学啊就陪伴我成长。即系当时第一时间落去抢张学友同埋草蜢嘅黑胶碟咧，就系落国都商场。 我想问，咁即系国都戏院同皇都戏院系曾经同时间 好近嘅啫嘛，系咯，一条街都唔够。 系啦，咁 同时存在。 咁但系我嘅片系唔同嘅， 有啲唔同嘅。皇都咧就系属于嘉禾院线嘅，即系成龙大哥嗰啲咩 A 计划啊，嗰啲就系咩Sam 哥嗰啲啊，即系 最佳拍档 嗰啲就系。国都戏院咧就是、另一条，如果我冇记错系另一条院线，同埋佢真系做啲比较偏少少嘅戏嘅。 哦，真系生不逢时啊！ 系咯，我都想见识一下。 啊，国都商场真系好怀念，真心怀念。 电影都好啊， 嗰啲你唔使啦，一个你屋企大把播啦。喂，咁啊，唔该晒啊，施博士啦，同埋阿德仔啦。咁啊，下个星期就有另一个题目玩下。 系啦，系啦， 系啦，大强街啊嘛。喂，其实佢对面而家仲有一间。歷史相當之悠久嘅小書店 哦，係 阿森啊， 哦， 係貓貓書店。我而家由我細個即係中哇，即係小學啊，照而家都仲係嗰位嘅貓貓姐姐，都仲係佢。同埋咧，嗰度入邊好多喺外面揾唔到嘅書嘅，啊，非常之精彩啊！咁啊，已經有幾十年嘅歷史啦。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好， 好，拜拜。 拜拜。